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维刚， 我是 Y 博士， 我们是快速街头，很高兴又跟大家碰面啦。那这是我们的第五集、上一集呢我们聊了罗拉快跑啊，还有相关的一些电影。上一次的那个节目的参考资料非常非常的多，总共有10个，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对那些电影有兴趣的话，都可以找来看看，是都是蛮值得推荐的电影，除了救世主之外。那这个歪博士你有什么近况没关系？ 我听了你的话，我立刻去点了，昨天去点了一部当彗星来的那一夜。但是我昨天真的看了大概有20分钟，我看不下去， 看不下去， 就是一堆人在那边聊天 嘻嘻闹闹。但是那关键的剧情出现了吗？ 没有，我只看到他们在讨论彗星之后，我就不想看了。 他们被攻击了吗？ 他们有被攻击了？ 他们即将被攻击，他们即将被他们自己攻击。 好吧，好，不要再爆雷。 对、okay. 好，了解。彗星来了这一页，看完之后会产生一种精神错乱的状态。其实很多电影都是这样，就是前面15-20分钟那个背景描述是最痛苦的，像这个 世界一战， 对，那个也是非常痛苦。就是很多相关的电影，就是前面的那个平凡世界啊，铺陈的太久了。 忧郁星也是， 对，那个邀请函迟迟的不发出来，没办法让主人公走出平凡世界。大家就会想要把它关掉。这个是在家里收看的情况，在电影院的话，你就没办法，你只好继续看下去。 比如说《聂隐娘》， 所以歪博士最近也是看了不少电影啊。还推荐了那个《戏骨》这个影集。 哦，这个影集不错。 我个人也看了3集了，也是蛮推荐的。那歪博士最近有什么近况要跟大家分享？ 我最近工作上终于稍微没那么累一点了，所以我下班之后再看一部小说，它的名字叫做《第五波》，是在描述一个外星人，外星人攻击地球的故事，这样子。 也是属于科幻类，有乌托邦的成分吗？ 有一点，就是人类已经死到剩下几百万人这样子。然后我看完之后就有你说的那种精神错乱的感觉。我今天早上起来上班的时候会觉得，奇怪，怎么好像一切也正常？外星人不是刚攻击地球了吗？那种感觉。 你已经入戏太深的这种状态。 对。 好，所以说大致上都很健康，安好， 安好，安好。 那关于我呢，我的近况其实跟上礼拜也没什么太大的差别。就是上班嘛，那上班还能是怎么样呢？就是那样嘛。 那下班后 日复一日，下班后还能是怎样呢？就是那样啊，打球啦，跟周围的朋友互动啊，而且这些朋友都是固定的那些朋友，然后就很熟悉啊，就好像这礼拜一做的事情跟上礼拜一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哦，这礼拜二做的事情跟上礼拜二做的事情大致上是一样的哦，今天。跟上礼拜的今天做的事情大致上也差不了太多。这个为什么要提这件事呢？就是跟我们今天要谈论的这个电影《楚门的世界》有一点点关联性。就是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你会不会觉得昨天的你跟某一天的你是同一天的你？ 不会。 其实除了看下班看的影集不一样之外，行为模式是一样的。 行为模式，我不瞒你说，我觉得这几天的我跟之前的我不太一样，因为我基本上是不看小说的人，但是我这几天拿出小说来看，所以蛮不像我以前的我的。 蛮不像以前，所以你走出了你原始的平凡世界， 可以这么说， 踏进了一个新的领域。 对， 好，那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一部电影呢，是安德鲁尼克编剧的《楚门的世界》。那他另外还有另外两个部曲，就是加上《楚门世界》之后是三部曲，分别是《千钧一发》、《楚门的世界》和《虚拟偶像》。那另外两部就是他导演的。那针对这三部电影呢，就是我们接下来三集的讨论的主轴。那希望说可以透过这三部电影呢，营造出一个环境氛围，让大家了解什么是主角是真实的但环境是虚拟的，以及环境是真实的但主角是虚拟的，还有我们该如何去扮演好我们的角色，以及我们有没有可能去扮演别人的角色，这些议题大家去做讨论。好，那大概开头第一段呢就先分享到这边，那第二段我们就接着讨论《楚门的世界》。 好的， 欢迎回来，我是维刚， 我是 Y 博士， 我们是快速街头。关于《楚门的世界》呢，先聊聊它的剧情吧。 好，我来说明好了，《楚门的世界》呢，我想很多人都看过，它是描述在一个超巨大的摄影棚里，这个摄影我们就叫做海景的一个人造小城。那里头呢，有一个人叫做楚门，他的英文是 Truman， 是由金凯瑞饰演的。 他其实是这个一个肥皂剧的主角，但他自己不知道，其他在他身边包括他老婆他朋友全部都是演员在演这一部楚门的世界这个电视剧。然后所以外这个摄影棚外面世界的观众呢，就是一直在看着楚门从小到大的生活的故事。 他最早是从在怀孕的时期他就已经是这个剧的主角了。 对对对， 然后从他出生慢慢长大爸爸妈妈照顾他，然后其他人跟他互动全部都是这个电视剧的剧情。 对， 他以为他自己在过一个 真实的人生， 正常的真实的人生，但是让他周围的朋友啦、父母亲啦、老婆啦、工作职场的同事啊，全部都是职业演员去假扮的。 那所以就会他们甚至很心机的，就是造成他说可能不想到别的城市去啊，不想出国啊，不敢坐船啊，不敢坐飞机啊之类的，会有一些桥段会故意就是让他产生这种心理，这样 塑造他的一种个性，让他的个性是甘愿被留在这个现况之中。所以说这个海景的这个摄影棚也就是我们英雄旅程公司之中的平凡世界，所以说剧情就会出现他每天早上跟邻居打招呼啦，去这个小报摊买个报纸啊，然后上班的时候就他是保险业务员嘛，就打电话之类的。那他也不敢离开这个环境太远，因为他对大海有恐惧他也不敢坐飞机。那他身边的人呢也都是属于保守派的，就会劝他说不要去坐飞机啦，不要去坐船啦，因为反正你就怕嘛，你就不要去嘛。所以他就日复一日过着相同的生活， 直到 邀请函的寄出。这个邀请函在这部楚门的世界里面也蛮有趣的，因为他的爸爸很早之前就因为一场意外在海上罹难，这也是为什么楚门这个男主角不敢离开这个海景镇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爸爸出海死了嘛，所以他就不敢坐船啊、搭船啊、驾驶船的出去。结果邀请函来了，邀请函就是他死去的老爹有一天在路上出现了， 那他看到这个死去的老爹，当然就很激动啊，想要去跟他讲话。哎，就老爹就被其他演员强行带离了，就是很混乱的状况。这就是《楚门的世界》这部电影里面的邀请函。像这部电影的结构，我觉得蛮特别的，因为它缩限在一个摄影棚里面。 嗯， 所以说像盟友伙伴这个部分就很难定义了。 对， 你觉得呢？ 因为如果说以单纯的生活上来说，他那个他老婆和他的朋友马龙都是他的伙伴嘛。但是如果以到他逃出这个摄影棚来说，他其实并没有伙伴，他的伙伴就是那个前女友的那个的思念，就是他的伙伴。 因为在这个楚门的世界这个剧里面呢，有一个角色是他的前女友，跟他只互动了一天，然后就因为那个他前女友受不了楚门在这个实境秀里面受苦受难，想要告诉他更多事实，告诉他说这是一场秀，希望他可以离开，结果就被带走了。所以这个女生就成为了一个前情提要吧，算吧，就成为了这个电视剧里中的前情提要。女朋友一天就被带走了，所以他对这个初恋情人非常的思念，也变成他的精神支柱，让他想要离开的一个动力。这大致上是《楚门的世界》英雄旅程的一个基本概况啊。最后他当然就是想要尝试离开啦，深入到洞穴的深处啦，接受了一些考验，大家都是精神上的，他到底有没有办法克服自己心中的恐惧，跨出那一步离开。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想到我们的一个好同事，就是我们的好同事秉淳。 哦，嗨，秉淳，澳洲的秉淳，你好。 澳洲的秉，我们跟澳洲的秉淳打个招呼。楚门呢、啊？他一直很想要去他心中的想象的一个国度，叫做斐济。他一直认为他的前女友就在斐济这个地方，他就想要去，就很想要去。你有很想要去哪个国家吗？ 我吗？最近吗？我常常会回到三年前，我们两个还有另外两个，你女朋友还有志龙，我们四个人一起去香港那个欢乐场景。 但是如果说你想去，但是你终究就是去不了，有各种外力阻力在阻挡你，你有办法？ 有 下定决心去吗？ 你说去香港吗？香港很容易，但是我是觉得去马尔蒂夫这个地方阻力还蛮大的。 阻力还蛮大的，就是你想要去的地方，但是一直有外力在阻挠你，这是我们现实中常会碰到嘛。 对， 再讲的更极端一点，就是你有办法明天就辞职吗？ 就是这个原因呢。 就是你没办法。我没有办法明天就辞职嘛。 对， 可是秉淳就做到了。 其实也可以啊，对啊，只是我们没有那个勇气啊。 我们就是那个小孬孬时期的楚门。而秉淳呢，我们的好同事呢，就是跨出那一步离开这个悲情世界的楚门。我觉得这部电影里面有很大的比例，就是告诉我们，限制住你的，看起来像是限制你的那些枷锁、那些围篱，事实上，你只要踏出去，勇敢踏出去，你就可以离开了。 那我可以分享一下秉淳离开公司的那一天，我的一些心理路程，也不是心理，我就描述那个戏剧性。 好，戏剧性。 因为秉淳他常常在抱怨公司怎样怎样，然后所以我就常常呛他。我和你其实好像都是， 对， 不然下午带你去人资署那边说要离职嘛。每天 对， 日复一日，夜复一夜，我们讲了大概一年多了，他都不肯踏出那一步嘛，对不对？ 我前一个礼拜还跟他说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不要在那边想东想西，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我靠，他还真的怎么做就去做了。 他走的那一天早上，我还又跟他讲说，天啊，下午带你去人资组。结果他下午就真的自己一个人跑去人资组，然后人就走了，就这样走 了， 就这样走了。好，这他听到的时候，真实证实他真的走的时候。我内心有点 shock， 说啊，走了，这样 就像楚门的世界这部电影 最后楚门他离开了摄影棚， 对， 离开摄影棚，你要那些员工，其他配合他演出的那些员工啊，主角走了， 他们瞬间一堆人都失业那种感觉， 瞬间失业，因为那些那五千台的摄影机，那些群众演员，那些路人，他的邻居，他的太太，他的好朋友，他的妈妈，他的爸爸，所有的公车司机，全部人一夕之间，哎，这出戏谢幕啦，结束了就失业了。我觉得这个也是楚门的世界带来的一部分的震撼和现实生活中的一些连结。 嗯， 好，那我们下一段再继续讨论楚门的世界这部电影其他我们想要讨论的一些议题。欢迎回来，我是维刚， 我是我也不是， 我们是快速街头。关于楚门的世界这部电影，它的编剧是安德鲁尼克。那我们特别找这个导演呢来讨论，是因为这个导演的早期的三部作品分别是楚门的世界、千钧一发还有虚拟偶像，都在探讨一个真实和虚假的一个问题。所以说楚门的世界这部电影，他的楚门这个主角，他周边认识的人，还有他所居住的城镇，还有他的人生，都是按照剧本去演出的。但是唯一一个真实的就是他自己，因为他不知道其他人是假的嘛。 对， 所以他就很真诚的跟大家做交往。可是其他人都是职业演员啊，这就产生一些很有趣的，就我们在查这部电影的时候的Wiki 的这个角色的时候，我们可以查到金凯瑞饰演楚门这个角色， 然后他在楚门秀里头也是饰演楚门， 嗯哼哼， 但是罗拉琳妮饰演汉娜吉尔，而汉娜吉尔又在楚门秀里头饰演梅丽尔伯班克， 是楚门的太太。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还在奇怪，有汉娜吉尔这个角色吗？好像没有汉娜吉尔哦。原来这个 Wiki 百科这个剧组非常的用心，让所有在真实世界的演员去扮演一个摄影棚里面的那个职业演员，那个职业演员再去扮演楚门的世界里面的那个角色，就有哇好几层的关系，让我分不清楚到底哪一个人才是他真实的名字。 对， 那这个安德鲁尼克呢，他就很擅长在做这件事情。像楚门的世界就是周围的人、环境，还有要演出的那个剧本都是假的嘛，因为都是虚构的嘛。但是楚门这个人，金凯瑞饰演的楚门这个人，他本身是真实的。那虚拟偶像这部电影，我们之后会讨论到的这部电影，就是所有人都是真的，看电影的人是真的，然后在里面有生活的情境的这些人是真的，但是那个偶像是假的， 他这个电脑， 那个他创造出来的那个偶像是电脑人是假的。那像《千钧一发》这部电影，则是他的基因是劣等人，但他却去假冒一个优等生，只是身份是假的。那像安德鲁尼克后期的电影，还有军火之王啦，还有终点站啦，宿主啊，或多或少都有这种乌托邦的这种假设，这个世界创造一个世界，那这个世界好像有人在操控着，或者是有真真假假的成分。这是我觉得楚门的世界，还有特别是这个编剧安德鲁尼克后来当了导演，他比较独到的地方。那就要再问问听众朋友啦，我觉得这个前几集我们都会问嘛，问一些 假设性的问题，会不会怀疑世界是五分钟前才创造出来的啦，或者是有没有人在操控自己啊。诶，这样楚门的世界就是想要问听众的就是，诶，你会不会觉得身边的同事啊、长官啦、啊、家人啊，都只是职业演员在配合自己演出？歪博士有这样的想法吗？ 如果是这样子的想法，我觉得是不大可能的。那但是我知道，其实在很多公司的人力资源，当你要进公司的时候，他都会让你填一个心理测验嘛。那里头有一项呢，我还有印象，他问你说，你是否觉得你周边的人是怪物？欸，后来我查了一下，为什么会问这？因为我小时候的确有这样子的幻想过。后来我查了一下，原来是很多小朋友都会幻想着自己的爸爸妈妈或者是身边的人是怪物。所以说，爸爸妈妈在帮你洗澡的时候，你不是要闭着眼睛他帮你洗头，那时候你会害怕他是不是要趁这个时候吃掉你？ 哦，大野狼跟小红帽的那种故事。 对对，有点类似这种感觉。 某种程度上是，就是假扮了一个奶奶这样子。 所以这个如果说跟我们楚门世界跟我们有什么关联的话，那就是你有办法确定外星人并没有在2006年就已经入侵地球，而且他 这是你在看小说的剧情吧。 对，他扮演着你爸爸妈妈的角色。 像 you know? 像我们今天在瑞稿的时候呢，我们就有谈论到一部外星人加上邪恶版的楚门的世界，这部电影叫做《老师不是人》。 对对， 《老师不是人》呢，基本上它的剧情结构，猛一看呢是跟楚门的世界完全没有关系。猛一看，楚门世界就是主角是真的，其他人是演员配合嘛。哎，《老师不是人》的剧情是，哎，身边的老师啦、校长啦、啊训导主任啊，还有部分的同学呢是外星人，他们已经被外星人感染了。然后他们呢会在逐一的感染其他正常的同学，但是被感染的人呢，被感染的人还是会很正常的跟你互动。诶，这让我想到另外一部电影。 哪一部？ 这部电影呢是由妮可基曼所演的《恐怖拜访》，也是类似的道理，就是恐怖版的《楚门的世界》的那部电影。 哦， 也是相同的剧情，就是诶，身边的人都已经逐渐的被外星人感染了， 他不能睡着。 他还不能睡着，如果他睡着的话，他自己也会被外星人感染。所以我觉得这样，这个恐怖拜访啦，还有老师不是人啦，欸，某种程度上就是楚门的世界的变形， 邪恶版， 邪恶版，大致上就是这样。所以，欸，听众朋友们可以，想想看说会不会，周遭的朋友啦、同事啦、长官啦、家人啦，欸，都是职业演员来配合自己演出，我觉得 或者是他们是外星人， 或者是他们是外星人。 像我就怀疑，我就怀疑在遇是外星人。我们一个同事， 我们一个好同事是外星人。哎， 对， 这其实并不是不可能的。那我们下一段再来想想要怎么收尾。欢迎回来，我是维刚， 我是歪博士， 我们是快速街头。关于《楚门的世界》这部电影呢，我觉得它有一点点乌托邦的成分，因为它创造了一个情境嘛，包含里面的职业演员，包含里面的小镇，还有一个工作，一个舒适的环境。那唯一不知道自己在这个情境里面的这个金凯瑞，这个楚门呢，他就是真实的在这个世界生活。而如果说他胸无大志，没有野心的话，而他在这个地方也活得很好啊，因为他是主角嘛，他绝对不会被裁员，他也绝对不会有那种遭逢巨变啊、突然挂掉啦之类，除非剧组要恶搞他。但是基本上 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乌托邦。那这个乌托邦也是我们未来想要讨论的那个 cyberpunk 的 中文是什么 赛博朋克的赛博朋克它就直译的一部分。不过这个部分呢我们未来有机会的时候再跟听众朋友讨论。那今天的收尾呢我想要再谈谈这个楚门的世界跟我们现实生活中比较能够挂钩的地方。每次我们都要提 Peter、嗯、像 Peter 就觉得我们可以再跟现实生活中真实的情况再做多一点的这个说明举例或者是叫做挂钩。那我觉得像楚门的世界这个和我们职场上的马屁文化有很大的相关联性。 没错， 因为主管就是喜欢听好听的话，所以他的部下啦，同我们的好同事啦，或者是其他的这些前辈啦，就拼命的就会阿谀奉承这个主管，这不就在演戏吗？嗯、主管提了一个很烂的决策，或者是他说了一句很荒谬的话，或者讲了一个很难听的笑话，可是旁边的人就好好笑哦，大家赶快笑，这就是。这跟楚门世界里面那些他太太啦他的好朋友马龙啊或者是他妈妈不就一样吗？他今天楚门做了一件很荒谬的事情，旁边人还要配合演出，楚门你好棒，乖乖不要怕齁，回家来家里面的人爱你，这样不就是马屁文化吗？ 是， 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不是楚门，我们都是那些职业演员，就是要配合楚门演出。 有，我常常有这种感受，因为虽然有时候是你很自然的会去拍一个人的马屁，也许是 DNA 造成的还是怎样，我不知道。 就是觉得就是 想 要逗他开心， 你明明就不 想 要做这种人，但是你情境到的时候，你很自然的就拍出马屁，你懂吗？ 就是会讲，就是擅长讲好听的话，让对方舒服， 就是讲他想听的话，不是想实话。 你也知道，你也知道他想听这个吗？ 对。 你也知道他想听这个，然后他听到他开心了，你自己也好过。 对， 就大家就互惠嘛，你要这个我就给你啊，我要这个你就给我嘛，大家就你给我我给你，大家都给彼此大家想要的东西，就比较不会去说那些真实的世界会就是真的那些真相。这个我在很多产业界都有看到，保险业啦。金融业啦，包含我们这个公司里面啦，还有电影里面，老板不是人啦，各种电影、电视剧都有这样的状况，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上下交相贼，每个人都在演戏。我觉得《楚门世界》里面那个结局啊，那个制作人，他就这样告诫那个楚门，因为楚门最后要选择离开还是不离开嘛，选择像秉淳要选择辞职还是不辞职。他那个制片人就心战喊话对楚门说，留下来吧，摄影棚还是比较棒的，摄影棚的世界再怎么样你都是主角啊，你是明星啊，但是出了摄影棚之外真实的世界是比摄影棚还要虚假的。 这句话很值得深思， 这句话真的很值得深思。真实的世界是比摄影棚还要虚假，摄影棚至少还有剧本啊，但是真实的世界可能每个人都是戴着面具在生活，就像这个罗拉·林尼饰演汉娜·吉尔，而汉娜·吉尔是饰演梅丽尔，还会这样一直一层一层的饰演下去，每个人都是戴着面具在活着。这也是这部电影很大的一个启发。 那这跟我们的好朋友 Peter 有什么关联吗？ Peter 只是希望我们能够举一些更生活的例子来呼应我们想要谈论的主题，希望这个马屁文化这个真实的案例可以说明这个楚门的世界这个电影里面的一些桥段跟剧情。 我好像懂了什么。我记得我和伟刚你现在在看的那部美剧戏骨，他在第二季的时候那个有一家男主角的对手 Holy 大公司的 CEO 啊，他做跟男主角的公司一样的东西嘛，然后他就想要推出这个产品的时候呢，就结果却是一团糟。他原本以为会很棒， 就是、 但是结果却是一团糟。然后他就开始在怀疑说，他周边的人是不是都是马屁精而已？ 然后 就是他的工作、嗯、他想要推出这个产品，他心里面一直觉得很棒，但是他心里面觉得很棒是因为他的属下 都跟 他 这样说， 都跟他说 okay, okay,、嗯、 好 OK 好棒，所以他就被洗脑，觉得、欸、我真的很棒，我的产品真的很棒， 就推出来那天才知道说有够烂，然后他就问他的心灵，他信任的心灵导师说，老师我周边的人我怀疑他们都是马屁精，然后是不是这样子，然后那个老师就跟他讲说，那个老师其实也是个 马屁精，老师说我想不是这样子的，然后你懂吗，就是那个老师也是马屁精，所以他还是讲 那个老师平常在他、嗯、在他这个身边就是扮演着给他精神支持的人， 对对对对对， 给他一些开示的人，可是他基本上给他的精神支持跟开示也都是拍马屁， 对对对对所以说最后他很惨这样， 他不仅产品是假的拍马屁出来的，他连精神力量都是拍马屁来的， 可以这么说， 所以我觉得我们嗯下个结语好，就是一定要戒慎恐惧，就是像诶像我小时候就有长辈跟我说，人家称赞你啊听听就好了，不要把它当真，开心五秒就好了，比如诶有人称赞诶你好聪明哦，歪博士你好聪明 啊、哦、 开心五秒就好了， 对， 因为这可能是一种啊楚门的世界，嗯你要我们要能够踏出那道门，找到真实的自己， 对，你知道其实长到这么大，我后来发现说你要怎样评比一个他人对你的夸奖到底是不是真的，或者是、嗯、比如说他夸奖诶你好才哦，你好厉害啊，这个你都会，类似像这样子的概念，你要觉得、嗯、你要知道说这个你有一个判断的方法，我教大家就是说今天他夸奖你这个东西如果你真的这么厉害的话，你是不是可以赚钱，但是你现在口袋里头的钱有这么深吗，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就把它当作是拍马屁， 表示你一点都不厉害， 对，就是你至少要现实一点， 表示你压根没办法靠这个来混一口饭吃， 对对， 那就是阿谀奉承， 或者是只是安慰你的一些话而已，对， 那个人就是罗拉琳妮所扮演的汉娜吉尔所饰演的楚门的太太梅丽儿，他就是那样的角色， 没错， 他只是一个假的太太。好，那我们就收尾在这边， 好， 那最后报告一个消息，就是我们的节目呢除了 My Audio Cast 有之外，我们也会把它转到WordPress 上，那最近呢也会把它转载到喜马拉雅上面，就是说这三个地方都可以搜寻到我们的节目，那也希望听众可以继续支持我们，那这一集就到这边啦，谢谢大家， 谢谢。